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8.78美元，卖出1770.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此外，一道广泛嘅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嘅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不能够再做孩子的，听这首歌就啱啦。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 a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 做孩子应该是最无忧快乐的时光来的，但 Curity 觉得现在的孩子都仿似被迫长大，甚至要孭起大人的责任和不敢做的事。作曲编曲 Curity， 填词 Curity， 方家南。 Don't wanna be a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 a hate， 你不需要等待，我就在这片人海。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Curity The Fairy Ta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啊，我翻工已经好俾心机咁扮靓噶啦，但系 Neo Neo 都成日话我 hea 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劝下佢，唔好再咁话我啊？ 亲爱嘅 Kitty。Neo Neo 成日话你，佢都系想为你好嘅啫。嗱咁啦，等我帮你送首歌俾 Neo Neo。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 Neo Neo 对于 Kitty 咁样讲，你有咩回应？ 点啊？你揾郑子成就有用噶啦， 我都觉得以为、 啊，真系你哋系 hea 我啊嘛？ 唔好咁讲啦，你真系有俾心机嘅，一阵间你就知道我哋今个礼拜做啲乜嘢咧？ 系啦， 肥仔啲 get 咧真系好难顶啊！成个月唔使听，真系人都舒服晒啊！ 不过讲起佢咧，我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同埋有个坏消息要同你讲。 咁系你讲好消息先啦、 啊。佢终于翻嚟啦！你唔使一个人播带啦，波盛。 咁都系好消息，咁个坏消息一定好坏，系咩咧？ 咪我哋又要听翻佢啲烂剧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师兄祠堂阿一翻嚟啦。 台夏日新闻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咧好中意分享嘅， 嗰啲叫炫耀。 佢好勤力做 show 赚钱嘅， 呢个讲得啱啊！赚埋啲钱咧，好多服务唔用白交张。 曾志豪、桂花田，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黄耀祖。 哈哈，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喂，佢咪又有嗰啲政府钱咧冇申请啊？ 喂，又唔好讲啦。 Kitty 啊，听闻你做女汉子做得内想透透喎。 系啊，所以我谂住暂时收起硬朗嘅一面，展现翻我 性感， 系感性嘅一面。今个星期开始，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喝一口爱情剧场，我会同大家讲下爱情故事。如果你都有共鸣，唔使发空白短信嘅，准时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就得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点十分呢度系礼拜二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Happy Tuesday， 有我 Nell Nell，Kitty 同莫莉嘅，你只 Kitty， 你都揾郑子成就得噶啦。 咩郑子成啊？ 佢 Kira 头先诶点唱嗰、那个 小心女人， 系啊，话 Nell Nell 女人，话 Nell Nell 卡文嘅意思唔关我事啊 ，Nell Nell， 哦，乜都系卡文唔好啊，原来 唔系佢唔好。是他話曬事的啦，我真係 small potato 嚟。係啊，咁嚟到我哋今個月嘅制服誘惑嘅最後一輯咯喎，係啦，你哋啊都有啲上幾個禮拜有啲做得好，有啲係 hea 我，咁啊今日終於咧就遵眾要求，就著咗大家想你哋著嘅制服啦。 係，我覺得好靚呢套衫， 我覺得你著得好襯，好似啊，真 係好入型㗎。最似係咩咧？最似係個頭，我覺得 係， 即係依舊嘢咧係令到成個造型出曬嚟。 点解你可以超上去嘅咧？ 原来佢有个巧妙嘅，佢咧系有两个嗰啲好似发叉咁嘅嘢啦， 喺个连咗喺里边 嗰嚿嘢嘅里面咧，咁你就咁掹开个发叉就可以摆实咗喺个头顶。 哦，原来系咁噶。 咁大家记得等阵咧，十点半咧就开我哋香港儿台嘅 Facebook Live 就睇到佢哋着成点噶啦。 系啊，我觉得嗰条颈巾都好靓。 系呢条丝火嚟噶。 哦，系咩？ 系啊， 好咁衬嘅。 系啊，我咪话咗我之前买咗。一条丝火嘅，咁有段时间系兴呢一个噶，咁跟住之后咧，呢一个大啲人系兴挂喺只手噶嘛，咁跟住之后咧， 嗰啲图案就好名牌啦。 但系你知唔知我 系链啊咁嗰啲咧？ 但系咧，你知唔知我系一间咧？ 我哋绑手袋柄嘅咋呢条丝？ 系啊系啊，但系因为我系喺一间咧油麻地，佢整一啲自家手作嘅地方咧，跟住我见到我就觉得好靓，但系我买完之后又系几年都冇用过，就摆咗喺度咯。系啊，冇谂过又系今日就用到。 是因为今天你们穿这个制服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个职业都很有遐想的。我 是啊， 曾经几何呢，在以前几十年前呢，即是刚刚有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高贵的职业来的嘛。 是啊，好像要严选的。 严选的 是啊，因为那时候其实要做呢、這個坐呢個高交公共交通工具好貴嘅添啊！ 係，而家我都覺得貴， 而家都貴， 而家都貴。但係其實已經大眾化咗好多啦。佢哋話原來以前由香港唔知飛去邊度，中間要停九個站㗎。 哦，你講咗咯， 係啊， 冇錯啦。咁我哋 緊要啦， 話俾大家聽， 因為最後一人掃大家嘅， 大家都估到啦。大家成日都佢哋著呢個制服， 係啊，就係空姐啦。所以我都好開心有呢個環節，即係能夠著即係一常呢個。做空姐的滋味。 喂，但 Kitty， 你当日有没有想过是考空姐的呢？ 因为你真的很入型入格、啊、 我真的有想过，但是后来呢、啊、 有没有去到啊？结果没有、啊、 因为我发现我搭过两次飞机之后，我完全不是很舒服，我觉得即是个感觉、啊、即除非你真的坐得好一点，可以摊直在那里坐十零个钟，如果不是呢，我试过、坐五六个钟都已经即飙晒眼水了。 是 啊， 你做空姐觉得你有得坐吗？ 冇得坐係啦，你有得坐都飆曬眼水喎，你冇得坐住走嚟走去，即係嗰啲氣壓等等咧、嗯，我覺得所以佢哋好犀利咯。 同埋喺空中上面呢啲天氣咧，或者嗰啲叫咩？好乾啊， 好乾係啊， 係啊，好辛苦啊，有排搞啊真係。 同埋身體會脱水嘅，其實上到咁高氣壓。 係咯係咯，我覺得有啲暈嘅，其實慢慢地，所以即係除咗瞓覺之外，我諗如果我係即係要活動嘅話，都幾辛苦。係， 但係我因為我阿嬸咧。就六十年代已經係做空姐㗎啦， 哦，咁係咪好靚？ 我阿嬸係高嘅，佢成五尺七八寸高嘅， 嗰、 哦 那個年代係咪更加難？ 嗰、那個年代好難考㗎，要請下啲好質素㗎嘛， 真 係 好靚。 同埋嗰陣時冇而家咁多航班嘅時候，就更加佢哋嘅需求更加少，所以就更加難。 我好記得我阿嬸成日喺外國就買好多禮物翻嚟俾我哋咯。哦系咯，因为佢成日可以飞啊嘛，咁嗰时大家觉得哇，好高尚职业啊，哇，好靓啊，嗰啲制服又靓啊，咁。喂，我真系听过咧，我阿婶有同事咧，有阿拉伯游王去追佢， 哦， 系啊，仲送龙眼咁大粒钻石戒指啊。 咁有冇嫁到啊？ 我唔应该冇。 点解啊？ 嗰啲年代，你谂下六七十年代， 我咁系无啦啦嫁咗过去，又唔识阿拉伯文， 系咯，嗰时冇而家咁先进，全世界啲沟通啊，各样嘢都。 再加上更加唔捨得屋企人啦，即係而家都冇咁發達。 係喎，因為佢哋做 寫信嘅啫， 佢哋做唔知商務定頭等艙噶嘛，哇！全部都有錢客嚟噶嘛，嗰時坐飛機好貴噶嘛。 係，但係遊王真係犀利喎，呢件事。 但係嗰個 Auntie 係唔係好靚嘅啫噃？ 誒、哎，咁到啲審美眼光唔同嘅， 唔係啱遊王嘅眼光。係 啦，遊王嘅眼光 可能佢好油啊， 好衰咁樣話自己嬸， 唔係話嬸啊，我嬸個同事啊。我仲記得個 Auntie 叫咩名嘅，不過唔好講啦，佢應該未死嘅。 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呢個職業咧，唔知點解嘅女性咧特別温柔嘅，男性都係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女性嗰種温柔咧係。我唔知道，可能我每次遇親嘅空姐都好好咯， 係 真係勁好噶。 唔係咁，佢哋嘅職責係要令到你賓至如歸嘛。除咗要知係睇住你哋嘅安全之外，都要令你哋好舒服，坐得開心噶嘛。 係以前係有咁嘅感覺嘅，但係後來有時又發覺，係 啊， 有時 你係咪坐得廉航多啊？ 可能係，我唔知關唔關事啦。係咪真係越貴嘅 airline 就會即係服務越好，或者佢哋啲面相越鬆容嘅咧？因為有時候你坐飛機見到佢係咪好唔開心啊？ 喂， 定係佢 咁通常有年資嗰啲先會俾你做 business 或者 first class 噶嘛？ 咁冇年資嗰啲就黑口黑面 咯。唔係應該更加要開心啲 咯。喂，但係今時今日亦都有好多無理嘅客人嘅喎，你要諗下喎。係咯，當佢哋係狗咁使嘅喎，有啲人真係其實佢哋五個工作唔係做嗰啲嘢嘅噃，等於擺行李都已經係啦。原來空姐唔係一定要幫你托行李上去上邊㗎。係 呢個知 係咯。 係我喺飛機上面都遇過一個無理嘅客，佢點樣即係好差地對待空姐。咁一首歌翻嚟，我再講我見到個空姐嘅經歷啊。咁而且咧陣間啊，搭半十點半新聞之後，我哋都會。有咧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咁就睇到我同 Kitty 咧着呢个空中小姐嘅制服嘅衫系点嘅样噶啦。 我叫某某，自气傲有，世界笑我丑，改改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仍才是大气候，着不厚。I just wanna die in love， 又叫我照做。I know you know you know I know， 我知道。天生未用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任何女似妻，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尘世心海中唱永起，离奇千吨重集回江山江四，别离嗰个嗰个都有用，不爱天生我作风。我叫某某，要我更瘦，却怕太似远就眼圈太大，姐姐飘帅扮装正常。跳某某，永无伴游，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面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 自由的笔记，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理嗰该嗰该那有用，不改天生我中风。天生你如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似星。天生你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 听过嘅就系天生二版，系今日我哋咧会喺呢个礼拜二啊，制服诱惑嘅最后一集， 最终篇 系啊， 所以我哋今日就会扮空姐， 系啊， 系应该系空姐主题啦，唔好话扮佢哋啦， 扮到 系啦， 扮到你成个机长咁啦，即系空姐长唔系机长， 空姐长佢每次咧 点啲点啲后生去洗厕所啲咧， 都系最高级嗰啲啊，因为好有威， 佢样又霸气啊，冇 咩系啊，霸 气个人 系咯，似啲阿姐级啊，即刻。 其实我师弟好温柔噶， 系啊，唔紧要啊，你个细啊嘛。 头先我都讲咧，即系一首歌之前，我都话我见过有啲空姐系俾人虾。跟住系边啲？我相信你哋都见过噶，有啲人系真系唔知点解咧，永远好似停唔到咁样噶，叫佢停咧，好似叫佢去死咁样啦。 停咩啊？ 即系坐喺个坐喺张凳度，即系乖啲或者坐喺度静静地准备起飞啊咁样。即系你最起码你都系起飞咗，你先除咗个安全带先喐啊，系咪先？咁唔系噶，偏偏硬系咧，唔知点坚持唔戴安全带啦。但系其实都系为你着想，为你嘅安全着想嘅啫嘛。就成日见到好多空姐或者空少。就不停喺度巡，明明已经架飞机已经行紧嘅啦，即系准备加速嘅时候啦，即系准备行紧过去个轨道嘅时候，都仲要去不停再三去睇或者再提醒嗰个人。嗰个人咁啱就喺我前面嘅，我见到我个空姐好惨啊，即系坐低咗，跟住扣咗安全带啦，都要成日趌个头出嚟望啦，跟住望完之后咧，又要再除翻佢，跟住又行佢再度讲，先生你真系一定要戴翻安全带啊，因为要安全嘅，咁不停喺度同佢讲。 喂，有咩事佢自己唔着数嘅咋？有氣流啊，你自己彈上去。 係啊，但係佢哋唔會理咯，即係我唔明點解佢哋會係咁嘅咯。 所以咧，嗰啲喺度不停玩電話，叫咗你識電話，仲唔識嗰啲咧？ 係啊，呢個又係 玩到最後都仲唔識，飛機要起飛都仲喺度玩緊㗎。係 啊，又或者咧，佢哋會係過分到咧扮識咗，跟住 其實冇識㗎嘛。 係啊，我見過一次，我係驚啊，直情。 我見過無數次，啲人都係咁啦。 係啊，即係我覺得，喂，你唔理其他人，喂，你自己都坐入面㗎，你都有份。 系，因为佢哋都话会有机会干扰到个飞机上面啲电子仪器噶嘛。虽然而家新款嘅电话系冇旧款电话咁易干扰，但系都有机会噶嘛。点解唔熄咗佢啫？一阵间啫，玩死一玩一阵，玩少一阵间电话会死咩？系咯。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咧，如果譬如要攞毡啊，或者攞其他嘢咧，即系嗰啲要用，譬如水啊或者其他嘢咧，一次过同佢哋讲，我觉得佢哋好惨。 行嚟行去系咪啊？ 即系今次攞完被之后，转头啊，唔好意思，我都想要攞杯水，攞 一杯水俾、我想要个花生，唔知得唔得咧咁样，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噶。 系啦，尽量大家都坐飞机都系唔好去疏唔烦人哋噶啦。不过但系空姐都系预咗去服务你哋嘅，咁、当然唔系一啲无理要求，其实对佢嚟讲又系冇乜所谓嘅，我觉得。 咁啊 ，Neo Neo 就有亲戚系做空姐啦，以前咁啊，阿莫莉你有冇试过即系、就是、身边有啲亲戚朋友系做空姐噶啦？ 我有个朋友，我阿姨有个朋友系做空姐嘅，咁跟住我都听佢讲，佢真系好多辛苦嘢啊，同埋见佢真系块面咧，即系成日 啲皮 肤 好 难 啊，系咪？好难 keep 啊， 系啊， 所以有时上到飞机见到啲空姐，哇，啲皮肤咁靓嘅，你都会觉得哇，点解嘅咧？ 即系喺度要做好多嘢去保护皮肤 啊，系啊，个机舱又咁干，又成日即系化妆咁啊，噏住啦，同埋以前咧又话嗰啲妆点解啲眼影咁紫咁蓝，即系要衬翻套制服或者衬翻个公司个颜色咧，都有规定噶嘛，即系个妆，但系佢点化？ 其实考你估佢考已经唔容易啦，训练嗰时候都唔容易噶，系、我有问过，系咪净系请啲靓仔靓女嘅咧？佢哋话又唔系噶，咁、我哋就但系见亲个个都 OK 样啊，咁当然我都见过啲唔好样嘅，但系佢哋话最紧要望落去做咩事啫？都真系有啲丑样噶嘛， 但大部分都真系靓嘅， 但可能嗰啲语言能力好好， 大部分都偏端庄嘅，啲斯文都整齐。佢话其实咧最紧要整齐顺眼，唔好披头散发，就去面试已经系 OK 噶啦。 但都要好多嘢要读噶，听佢哋讲，即系佢哋都好 intense 噶嗰个课程， 系急救嗰啲都要噶冇错。 系啊，咁其实喺架飞机度，万一 touch wood 有啲咩事，咁真系。你要出嚟即系去处理噶嘛，咁所以好多嘢都要读。 系，其实佢第一样嘢要读系机上嘅安全啊。佢话嗰本 manual 系好大好厚，一定要记晒好多嘢噶。因为佢哋其实第一个责任系要令所有乘机人安全啊。第二个责任先去令你分至如归。 所以咧，我记得有个朋友曾经去考嘅时候咧，咁佢有 interview 噶嘛，即系除咗可能你要 written test， 仲要同佢倾偈噶嘛。佢话其中一条问题咧就系、问佢客人永遠是對的顧客至上，你覺得啱唔啱咧？咁樣，咁佢就答咗哦，啱啦。咁我哋服務性行業咁樣，梗係即顧客永遠是對的啦。咁後來咧，咁佢問翻人啦，咁其他嘅答案咧就話哦，咁我會答唔啱咯，因為其實喺飛機上面咧就係安全至上，即顧客都係乘客嘅感受都係第二啫，最緊要都係安全咁咯。 係喎，我哋終於，仲有嘅講，我唔知道你播過， 你講啊，你講， 唔係冇啊，你播完歌先再繼續講啦。 好，咁啊一首歌翻嚟咧，我哋咧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就會有Facebook Live 啦，咁大家就可以睇到我哋直播室嘅情景噶啦。 在哭，成长渐刻在他面容，学懂更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治愈疼痛。新一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他错发太多。红痛，当青春不够用，吹一片轻熟风，转眼智慧满山，路上步步有风，妙明淑女捱过每一关，携同华丽热色单，每日拼搏拼搏，貌似过得灿烂。熟女唱住化妆间，烦恼了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民阵发起车游行被警方反对之后，提出上诉亦被驳回。召集人岑子杰对未能举办游行致歉。副召集人陈鹤桓表示，即使上诉遭驳回，会以个人身份继续发起游行，反对港区国安法，并坚持五大诉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安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表示，会议最重要的议程是审议通过港区国安法，并决定将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公布实施。法律与决定获全票通过，充分反映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他又说，法律充分考虑两种制度差异和香港具体情况，与维护国安的全国性法律相衔接，与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相兼容，体现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的原则，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推动一国两制沿正确方向前进，有力维护香港宪制与法治秩序，防范和压制外来干涉，更好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等。至少几十人响应网上号召，傍晚到观塘 APM 商场聚集，高叫港独和反修例的口号，又展示不满港区国安法条文仍未公布、港人无权反对的标语，并且呼吁听日上街。警方之后进入商场驱散，曾经举黄旗和蓝旗警告，警方说有人拒绝离开，先后拘捕了三男一女，年龄介乎16至30岁，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印度政府宣布，基于国家安全，禁用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关注事件，正在查核相关情况。他表示，印度有责任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被印度政府禁用的应用程式包括抖音和微信等。当局认为，这些应用程式以未经授权的方式摄取使用者的数据，并且将数据传送到印度以外的伺服器，影响到印度的主权和完整性，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600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68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5，加元1.365，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24美元，卖出177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嘅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依台夏日心不分，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晴，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啊， 个个都话咧，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嘅严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嘅女仔都可以好得意噶。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噶， 好嘢嚟噶！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我等紧你啊！ 唔该。 二台夏日新闻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咧好中意分享嘅， 嗰啲叫炫耀。 佢好勤力做show赚钱嘅， 呢个讲得啱啊！赚埋啲钱咧，好多服务唔用白交章。 曾志豪、桂花田，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黄耀祖。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喂，佢咪又有嗰啲政府钱咧冇申请啦？ 喂，又唔好讲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空中小姐，而家咪唔叫空中小姐噶啦， 叫做咩啊？ 而家空中服务员噶嘛，好古老先叫空中小姐同空中少爷。 但我哋多数快速叫都系叫做空姐咯。 系，但系而家要个空中服务员噶嘛，系咪？ 都系嘅。 乘务员啊， 因为空中服务员就冇讲系男定女咯， 系咯， 男 都 得嘅。以前我哋叫做咩空少， 系咯系咯，空少， 空少系我哋。 咁我哋同埋有 live 啦，香港二台 Facebook live。大家終於睇到啦， 咁啊睇下我同莫莉嘅造型就可以上去二台嘅 Facebook 啦。咁我同莫莉套衫咧都好唔同嘅，我覺得顏色方面都好唔同啦。 阿莫莉姐咧著親咩都好似高級㗎， 惡形惡相 咁樣。我哋睇住莫莉， 好似乘務長啊！ 莫莉企起身俾大家睇下，係啊。 唔係，我覺得莫莉著咗個衫咧，頭先佢唔戴口罩咧，我覺得佢樣好靚㗎。係啊，即刻好睇㗎。 除咗俾大家睇啊。 係啦，咁啊莫莉咧就著一條咧短袖嘅 one piece 連身裙。咁一般空姐制服都有條絲巾啦，綁咗喺條頸度啦。雖然莫莉綁得衰啲啦， 但係絲果嘢嚟， 攬埋一住都唔知綁到想似乜嘢樣啦。 我試過接過㗎。 你知空姐嗰啲絲巾有一種人哋教佢嘅打法㗎嘛？公司， 我試過接過。 你而家好似俾客人非禮完， 即 係 臨急臨忙綁翻咁樣咧，好似係 再綁實啲啊。 係啦，咁啊，莫莉著咗呢套衫咧，著得佢幾端莊嘅。咁我覺得都似一個高級嘅。 系 个空中服务员 嘅，同埋好有身形啊！ 系啦，佢似阿姐级啊，指嗰啲后生就洗厕所嗰啲啊， 即系去洗厕所啦。 好啦。 不过嗱，佢对鞋都 OK 嘅，所以都衬得好。不过莫莉冇杂技啊，佢披头散发啊， 佢真系啱啱去厕所出翻嚟， 条马尾又。 条马尾又扎 得衰，人哋系要扎计噶嘛，空姐咧系啦。 系啊，因为我头先太赶时间啦， 又唔完美啦， 太匆忙 嘅头先，又唔完美啦， 唔好怪我啦。 扎个计有几难啊 ？Kitty 又扎到？ 我化妆嘛，你睇下我化妆已经好难得。 边个你一早唔化定啫？临急临忙先嚟化。 我意思即系话今日我化妆已经系好难得。 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咁多套着得最好睇嘅，最靓 系 咪？ 系你哋依咁多个礼拜，依五个礼拜里面最靓系今日莫莉，似翻个人。 好优 雅。上个礼拜系似鬼。 上个礼拜我似鬼， 上个礼拜我哋真系着古装嘅似鬼 咁我覺得莫莉仔啲制服幾好睇啊！不過我發覺而家嘅空姐咧，好似好多都冇戴帽啦。 係啊， 我哋监制 Carmen 咧话俾我哋听，原来香港嘅航空公司啦，隶属嘅而家全部都系无带无 货。我话就有啲好多航空公司都无带，就算有带都可能系上机落机，但系飞机上边唔带啦。 系咪因为 你做嘢都唔方便啦？ 系咯，但系有帽靓好多，我觉得，因为而家成个造型出咗嚟啦。 系唔系个个戴帽都靓噶？ 咁啊系啊， 系咯。 但系呢一种即系空姐嘅帽咧，佢嗰个款又好似特别， 系因为细顶啲啊嘛。 啊、 其實有少少以前古時歐洲嗰啲女仔個頂帽仔加個沙咁咧， 係咪即係個銀袋日嗰啲啊？ 咁啊，就睇完帽咧，睇下 Kitty 啦， 睇下 Kitty。 Kitty 咧就著咗一套長袖嘅有金紐嘅套裝啦嚇，咁嗰個套裝上邊咧就有條絲巾係車死咗喺上邊，就係、是、紅色同金色嘅。咁啊戴咗顶红色嘅帽嘅，咁啊惊心机旁边嘅听众睇唔到啦，我就解释下俾大家听啦。咁啊，我觉得都好似啊呢套衫， 我都觉得系啊，同埋佢有扎计。 但我觉得有少少似中东嗰啲航空公司， 好嘢嚟噶， 好嘢嚟噶， 好嘢嚟噶。 我自首呢样嘢。 喂，但系呢条裙系啦，冇着黑丝袜，空姐好多都着丝袜噶，你冇发觉咩？ 有啊，所以我今日都有着哦。 系咯， 系啊， 你对丝袜烂咗。 系啊，我坐低喺呢度嘅时候，跟住头先我牙 定系上次烂咗都系嗰对嚟噶？ 唔系啊，系咩？ 点解你着丝袜咁易烂嘅？ 因为咧我衰噶，其实我个踭嗰啲都系噶，我成日咧好中意一称嘅时候咧就搲烂咗。 哦，咁 我但我想同 你讲，你条裙方唔方便啊？行动？ 都方便噶，都方便噶，佢都松动嘅，系啦。我想同 Nana 讲咧，佢呢件衫咧有一个好特别嘅设计，我唔知道系咪真嘅。佢咧呢个系唔使绑， 系唔使绑，佢穿过去就系有个圈穿过去。呢个设计好旧噶啦，唔系咩新鲜嘢嚟噶啦。 我真 系你唔好懒新鲜啦。 即系空姐咁样系好方便。 出边有啲衫都系。咁设计噶，有啲 OL 嘅制服嗰啲恤衫咧，啲条咁样穿住咁，因为惊好多人打得唔靓啊嘛。如果你空姐啲制服成日要打蝴蝶，个个打唔同，咁咪好丑样咯。 咁啊系，即系好似我而家咁咯。 其实我想咧试下空姐嗰啲咧，临起飞之前咧咪劲多动作嘅，即系教你点样逃生。 嗰啲逃生仔啫， 拉啊！ 你而家好似喺日本百货公司揿 lift 啊！十楼加品部，喂，边有 Kitty？ 边有空姐着斗领踭噶？ 吓呢度已经好矮噶啦， 通常啲踭系粗啲噶嘛，你个踭咁幼嘅。 你知唔知我特登喺屋企啊，挞咗我妹对鞋嚟着。 但系我觉得磨呢对鞋，磨 呢对似啲，你大家睇下磨呢对鞋似啲。 我系偷，我系偷 高度啊，各样嘢都似啲啊，空姐会着嘅鞋。 佢似真系做嘢，但系我冇喺屋企真系最矮系呢对啦，已经。 系咯。你哋一着又着唔足嘅，冇一次系100分嘅，点解？呢五个礼拜里边， 就系俾你批评。 点解做嘢唔冇100分嘅？ 如果有咁快有 100分都90分啦。 有咁快有100分嘅话，咁你大家唔会追。 咁系咪要再嚟多次制服又话你谂住？ 唉，睇下迟啲点先啦。又唔系我哋话 明明我哋冇约定嘅，跟住有人 硬系争啲嘢嘅。 系啊， 你两个夹埋就100分咯，分开就冇咯。 哦，咁我哋系要夹埋先 work 噶嘛？ 系咪？都冇办法，冇办法，都系。卡文唔好，系啦，你哋你资源不足， 但佢尽力噶啦，帮咗我好多噶啦，已经。 今次真系唔怪卡文事， 系 啦。头先个 trainer 真系卡文叫嘅。 嗱，今日咧，我哋就喺呢个嘅制服诱惑咧最后一集啦，就系呢个空姐。 其实系好多听众咧，大家信众要求你哋扮空姐嘅。 系啊，咁咧，同埋咧，其实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开放热线嘅1872388啊。咁如果大家都有啲关于想盛赞空中服务员啊。 啊 又或者你见佢啲辛酸啊，你都想打电话上， 或者你自己本身系空中服务员啦， 系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但我成日觉得咧，佢哋好劲啊，佢哋好似成日要背晒自己啲乘客咧啲座位，因为有一啲咧之前已经 hold 咗个餐，就 系 话我要食素嘅， 系啊， 系 啦， 或者我要食嘅其他宗教嘅咁样，咁佢哋全部都好似要记住晒。 系咪通常喺嗱 business class 就知佢哋有个 list 嘅，每个位系边位乘客啊，食乜嘢啊，咁佢有个名。他們會知道的、那個經濟位我想太多他沒可能要記住啦，可能一些特別要求的乘客他會記住陳小姐要吃素這樣咯、 是啊、所以我覺得他們都真的挺辛苦和挺厲害 的、是啊、 其實很多事要做的你想想飛機上面隨時有很多突發事的、是的是的你可能隨時他們很多事要學的嘛你要學急救、要學怎樣救火飛機上面的所有知識你要知道、又要保障乘客安全又要派餐又要頂東西給你吃其實真的很好忙，好忙，好忙，其實一啲都唔容易。 系1872388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如果你系做空中服务员嘅，有冇遇过啲乜嘢好离谱嘅客人啦、 啊？ 即系譬如有啲人话啊，饮大两杯，即系你知 business class 有酒饮咁样嘅， 唔系 economy 都有噶 ，econ 有噶咩？ 有你嗌佢俾你噶， 真系咩？ 系啊， 可能佢啊你特贵价嗰啲， 唔系香槟，唔系香槟， 我唔知我见过有人饮噶， 系 啊， 咁又好惊噶，即系如果有乘客突然之间失去即系失去控制咁样，应该点样咧？ 唔系，所以都要有阵时你都唔知个客人个酒量噶嘛。 系啊， 系咯， 我连嗌多杯汽水唔敢啊。 咁又 咁又 唔 差， 你应得嘅。 咁你又唔好咁渣。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辣菜看到总压抑，在这海风四方茂目的古董书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yeah、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那里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啱啱嘅就係周杰倫嘅歌曲，係即刻捋曬。係咁今日咧，我哋嘅話題就係講空中小姐啦。咁啊，一陣間新聞嘅時候，1872388，大家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傾偈嘅。 係，其實做空姐真係唔係咁簡單嘅。你知唔知喺飛機上面派餐咧，佢哋都有好多程序㗎。係， 佢哋應該都分好曬航道。 係喎，佢話唔係要派咗呢個窗口位先㗎，原來。 哦。 由裏邊派出嚟㗎。係㗎。 如果 唔係就頂住。 咁啊，你好容易撞冧其他。 哦， 系啊，同埋你有冇听嗰啲 artist 笑话喺飞机上边？ artist 嘅笑話 啊，係啊，或者衰嘢咯， 衰嘢我有聽過， 係啊，你聽過邊個啊？ 我聽過，哇，好耐之前啊，係 咪影相嗰個啊？ 唔係影相，佢係稱呼佢啫， 哦， 即係當莫莉咁樣啦，即係莫莉係大明星嚟，咁哇上到去，咁我作為一個空中服務員，見到我嘅偶像，我梗係好開心啦。 但係你都要扮鎮定噶嘛，身為一個空中服務員， 係啦，咁佢咧就同佢講莫莉啊，你想飲咩啊？咁樣，咁啊莫莉咧就同佢講，即係呢位空中服務員講。你叫翻我彭小姐啊，咁样。 哦， 我有听过呢个故事咯。 哦，咁呢个都好小事啫。 我记得我之前好似喺报纸上面见过一个噶，有个 好 nice 喎，头先咁样，人哋好亲切咁叫你莫莉咁啊， 好熟啊， 系咯，好熟啊，叫翻我彭小姐啊，咁 样。咁呢个就衰，其实都有衰衰死啦，但又唔算好过分啦，都唔会令人太难堪啊嘛。 系啊，我报纸睇嗰个仲难堪。 系 嗱，传闻啊，道听途说啊，就系佢啊就系上飛機啦，跟住之後全程咧都好似好好禮貌嘅，咁跟住由其中一個空姐咧就同佢講：，好中意你噶，咁樣即係全程都好好招呼嗰啲啦。到走嘅時候先同佢講，即係已經落機嘅時候，準備落機先同佢講，可唔可以同你影一張相啊？咁跟住佢話好啊，咁樣即係仲好好禮貌噶。影完相之後咧，跟住佢走去 投訴人嗰個。 哦，係 啊，呢個我聽過， 係啊， 你都聽過啊？ 我聽過， 男定女嚟啊？ 女， 香港㗎， 香港。 我唔记得咗边个啦， 我记得边个， 转头 你可以再讲嘅， 高嘅 吓， 系啊， 记得嘅， 耶， 可唔可以做埋俾我睇啊？ 喂，咁帮我影住你啊， 我 想佢啱啱影咗， 我想讲我头先讲嗰个都系呢个人， 吓，系啊，同一个啊， 系啊， 因为佢实在咧呢个人喺航空界咧好多嘢俾人讲噶， 点解啊？ 唔止一次，咁嗱，如果咁多人讲佢咧，我觉得唔会无风起浪嘅， 系啊，不过可能好耐啦。最近我又覺得佢冇乜。 喂，我聽過一個，我聽過，你冇叫，有冇叫佢影相？我見到你有 啊。係啦，所以我咪覺得 喂，唔好再越講啦。 喂，我有聽過一個喎，有個男藝人，咁啊，人咪因為空姐派緊餐就推緊架車，佢要去廁所，咁佢行咗出去就同個空姐講：May I pass the way？ 我有冇聽過呢個？係咯，呢個我知呢個，係咯， 呢個反而唔知喎。 係啊， 呢個 May I pass the way 咁樣即係可唔可以死啊？ 我想知系边个啊？ 哦， 你除口罩要讲我听，我头先除口罩做俾你。 个其中一个咯， 系啊，其中一个咯，系咯。 好多呢啲嘅， 系啊，呢个 哦， 系啊， 我哋讲亲嗰啲都好红， 好红噶。我有听过一个咧，就系喺即係頭等，我唔記得頭等定 business 啊，咁總之就係兩個明星，咁佢哋就拍拖嘅，咁你知道嗰啲位都即係分得可以分得好闊嘅嘛，即係兩張牀咁樣嚟講。 咁一定係 business 啦， 係啦， 唔係有啲獨立凳噶嘛。 但係有啲 business 都兩個黐埋咁樣嘅， 都有中間有個嘢隔。 有一塊嘢可以起起落落噶嘛，但係嗰個咧就佢話都分得幾開嘅，嗰兩張大嘅凳啦，咁係一個長途機嚟嘅，就話當時佢哋拍拖啦，咁啊長途機嘅時候咧就瞓覺咯，咁咧好 sweet 地咧，嗰個男仔咧就成日咧走過去嗰個女仔嗰個位嗰度咧，就幫佢冚被啊，又幫佢呵下佢啊，摸下佢頭髮啊，咁啊即係成。成日咧，即系佢瞓咗觉都好啦，都会过去咧去摸下佢啊，锡下佢啊，咁样 好忙咯，成日行嚟行去。 但系咧，空姐见到咧就觉得好 sweet 嘅，系啦，就咁当然可能会觉得喂又行嚟行去咁啦。不过可能十几个钟头机啦，咁佢就会觉得啊呢个男仔即系好爱呢个女仔啊，即系好似。隔一陣都掛住佢，要過去望下佢啊，錫下佢。 咁中意黐住坐私人飛機啦。 唉，但係到最後，我想講佢哋已經分咗手啦。 哦，有幾出奇啫。咁當時愛得火熱啫。 係啊， 冇話一世嘅啦，愛情呢啲嘢係咪？ 係，但係我覺得男方都好善良 㗎，唔好咁啦。 咁係㗎，所以莫莉你忙於事業好啦，唔好拍拖。 系 啊， 咁啊，再一次呼吁大家啦，1872388，大家如果都试过喺空中上面啊，遇到一啲空中服务员，你觉得哇，真系好想赞佢嘅，或者你自己已经系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我想讲咧，我觉得佢哋其中一样好厉害嘅就系佢可以克服一个恐惧。嗰个恐惧，我平时每一次搭一遇到我就好惊 气流。 有啲我試過咧，好似係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嘅時候去北京跟團嘅，跟住搭嗰個飛機咧，一挫成個人拋起咗咧，嚇到我，因為我第一次揸第一次搭飛機嘛，我係唔知道會有氣流呢樣嘢啦，就係阿媽有個心理準備同我講，嗱，而家你袋住咗個香口膠，咁如果你耳仔痛，你就嚼啦。咁我就唔知原來係咁嘅，所以跟住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嗰下冇預計個關係咧，跟住我自此之後咧，我每搭飛機我好似有講過俾你聽，一起飛或者一降落嘅時候，我好驚。 嗯，因為有陰影係咪試過？ 係啊，所以我 其實啲空姐都慘，佢成日企喺度行嚟行去，其實佢哋係最危險。我哋都坐喺度有條 seat belt 攬住啊嘛。 係啊，尤其是仲要有陣時遇到氣流啦，就係就準備冇事嘅時候，或者穩定啲，但係都仲震緊噶嘛。咁我哋又係頭先咧話齋嘅時候，佢仲要執撐喎。 啊， 即係我覺得呢下真係 又驚倒瀉落啲人客度喎，其實好難，好辛苦。 仲要佢哋仲要可能扮镇定去安抚大家，因为如果连佢哋都惊嘅话， 喂，佢哋唔会惊噶啦，佢哋惯噶啦，其实佢哋 因 为好多时都有气流噶嘛，坐机 系咁啊，所以而家啦，咁我哋会播一首歌，一首歌同埋新闻之后啦，就1872388，咁我哋就会接听打电话嘅，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咁啊，二台 Facebook Live 嘅朋友 ，Hello， 我哋就嚟讲拜拜啦，话声你知 系咪？ 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斑驳将某人的优点淡化？糟蹋，难道你想看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寻觅天国门派号码，很光芒。 情感稳定吗？他给你冲了茶。 介乎16至30岁，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684点，升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77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3，人民币7.072。英镑兑美元1.236，欧元兑美元1.124，欧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04美元，卖出1782.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此外，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嘅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矛盾点对决，佢有方法。 是女是你，来日女是我，谁清楚？ 话同屋企人最大嘅一次矛盾咧，就系爸爸妈妈唔中意佢玩音乐，仲试过收埋咗佢部琴添。因为呢次嘅经历令佢明白到沟通先至系最能够化解误会，亦都根据呢个经历，佢同填词人构思咗今次嘅作品。王莹一上林奕琪，填词王乐怡，编曲由林奕琪监制 Edward Chan 林奕琪。上榜上个星期回落咗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5位，王莹《长生有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哇！咁快咧，已经去到11点。重嘅新聞之後啦， 我哋係 live 嚟噶，11:08。 係啦，冇錯。 係咁咧，頭先就做完呢個二台 Facebook live 啦，係啦，咁啊，亦都係今日我哋嘅最後一集啦， 制服誘惑嘅最後一集。 唔使驚， 唔使驚，下個禮拜我哋仍然喺度嘅。喂，喺飛機上邊，你哋自己有冇試過做啲魚嘢啊？ 有啊， 做過啲咩魚嘢咧？ 我試過咧，其實唔止一次噶。我唔知點解係有啲 handicap，即係雖然我個人不嬲都 handicap 啦。我喺飛機上面咧試過好多次咧，都唔識鎖廁所門噶。 哦， 嚇，拍嘅啫嘛。 我唔知，唔係有啲佢咪唔知點樣接啊，又唔知點樣推開咁樣噶嘛。 嚇， 你明唔明我講咩？佢因為佢係咁樣貼，唔知點樣接埋，跟住又推開。 哦，即係即係唔係一道門，係分咗兩階嗰啫。 有啲係咁噶嘛，跟住我就成日覺得塌咗，我就以為已經塌咗啦，但原來我未拍實到門啦。 要拍實咗拍咁噶嘛？ 係啦，即係總之係有無限個唔同嘅低能嘢啦，而令到我成日鎖唔到門，而成日去廁所。 咁會唔會俾人撞入嚟咧？ 有啊，好瘀啊！ 好瘀咪好核突咯， 超瘀。咁自此之後咧，我好似又係唔記得頭一兩次嘅飛機就係 咁。咁算啦，你用手頂住咯， 頂住咯。 你知唔知我之後真係以後每一次去廁所，我就算鎖咗門啦，咁樣撳住都門啊。 咁算得好近啫，係係咯， 係真係會咁咯。同埋唔知乜硬系咧，觉得咧去我会有啲恐惧嘅，冲刺嘅时候嗰个声系令我恐惧。 系，但你有冇要冚低佢嚟冲啊？ 梗系要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会觉得嗰一放嘅时候会吸埋我走。 个吸力好劲噶， 系啊。 Kitty 有冇鱼嘢咧？ 鱼嘢又好似冇，因为其实我咧上飞机好多时就系瞓噶啦，我真系顶唔顺。嗰、那個氣壓、啊、即係會好唔舒服，即係我會成日打冚。 咁你仲成日周圍去 嚇、啊？所以 成日放假。 而家冇啦，睇傷心嘢。 我真係做過一次雨夜啫，我都極印象中。啊、我嗰次係坐國內航班嘅。咁、正常聽講咧，每架飛機都有唔知警察定保安係著便服噶嘛。即係類似咁嘅人噶嘛，應該。 即係佢會上埋飛機。 喺飛機坐喺度㗎。係 啊，我聽過啊。 係啊，國內航嗱，我唔知香港係咪有嗱，國內航班有空中警察嘅。 我知美國有，我唔知國內有、 啊。我國內我試過，我因為我坐過好多次去坐喺我隔離直情。 你點知佢係啊？ 佢同啲空姐好熟㗎，你睇得出㗎。 咁、 識得㗎。 就算識得，可能只不過係佢都係一個即係嗰啲 咁。佢唔係乘客，又唔係工作人員，坐喺度做乜嘢啫？ 可能佢係休班嗰啲。 唔係啊，你知道佢係做嘢，佢周圍望㗎、 啊。你唔好懷疑咧， 唔係啊，唔係 我想知道啲 就。我唔知喺香港飛有冇，我諗可能都有嘅，好多航班而家都咁我見咁我其實我見試過好多次坐隔離，咁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哇好靚仔啦，即係未起飛佢已經行去又斟水攞住個水杯啊，咁咪同啲空姐佢、你睇到佢哋係識嘅啲眉頭眼啊睇得出噶嘛，咁、我見到哇咁鬼靚仔嘅，咁啊偷影佢張相，諗住影翻嚟俾啲閨蜜睇下，喂有個好靚仔 send 俾啲閨蜜 睇啊， 跟住就俾人見到，跟住過嚟叫我 delete 張相啦，好鬼魚啦， 即係嗰個本人知道你影佢， 係啊，俾佢發現咗。我谂住 send 俾啲闺蜜睇下，佢喂又好靓仔啊！ 咁佢同埋你话，你系咪影咗我相啊？ 唔系，佢正叫我 delete 张相咯，系啊。 如果你冇话你好靓仔啊，吓、 如果你咬不停话冇咧， 佢可以搜我电话。如果系空中警察，佢系有权嘅，我谂 咁 啊，系咯，我唔知道啊。 你赞美佢嘛？你我见你靓仔先影你啫咩？咩 唔紧通常我哋都系坐第一行噶，系啊，因为嗱，国内嘅啲机通常细啲啊嘛，即系一二三四五六有八个商务位。跟住後面就全部都是經濟位嚟㗎啦，即係得八個商務位嘅啫。咁、通常佢哋會坐喺經濟位嘅第一行，黐住商務位個中間個位咯。第一行或者做至路邊咯。 哦， 係啊， 我以為坐出口位啊。 咪坐路口位咯。 哦， 係咯，佢哋就坐第一行嘅路口位咯。 係， 係啊。 同埋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咧。 同埋通常隔離有時候如果唔滿咧，一定冇人㗎。 哎，系喎， 系啊，除非班机爆嘅咋， 咁啊系，同埋我而家发现咗一样嘢啊，原来咧坐呢个叫做门口位咧。阔啲噶，伸脚系舒服啲噶，所以好多人都会要求。 鬼唔知咩？前面张凳都隔咁远。 但系有好多人，即系我哋唔会知噶嘛。 但系你坐路口位系有特别要求噶、 啊， 因为当飞机有事嘅时候，你要开门，有好多嘢要问咗你噶、 我唔知呢、這个就 系啊，唔会乱咁俾你坐噶。 系咩？ 系啊，如果你有咩身体唔舒服、或者有咩缺陷，系唔会俾你坐嗰度噶。 哦，佢又冇问、啊。 会要噶， 因 为 我系有一次见我朋友，因为我朋友都比较大份啦。咁如果所以坐普通经济位嘅时候，就会好顶脚，同埋会好顶住。咁跟住之后，佢咧就每一次都会要求，我唔知嘅。咁因为我试过同佢一次去旅行嘅时候，佢就要求嘅时候，我先知咯。跟住佢就话 同埋有啲 可 以保 钱 可以要求噶嘛。同埋你坐、每次一坐，空姐会过嚟同你讲嘢。 要求使唔使加钱啊？ 要噶， 要加钱嘅。 系啊，嗰啲位通常留起系有啲。特別需要個人士噶嘛、或者有陣時真係好呼啦，你每坐個位，空姐會過嚟同你講嘢㗎，會話俾你聽你要點做點做，坐依個位係點㗎，係 係啊，唔係就咁齋坐嘅路口位。 哦，原來係咁啊，又學多門學問啊。 係啊。 嗱，我又想問你哋啊，你知唔知道咧？飛機餐咧係我哋平時食嘢嘅鹹四倍啊。 我知道，因為上到高空嘅味蕾個味蕾係啊，會減弱咗，食嘢冇味啊嘛。 啊，唔係四倍，之前四成，低能四倍， 得翻四成。 係啦，可以加四成咁多， 即係乘一點四。 即係總之你食唔到味，所以啲嘢可以鹹啲咯，要濃味啲咯。 係啊，因為我本來都我知道會加得即係加重咗嘅，但係加幾多我唔知道。直至到有一次咧，我哋就同一個嘅廚師傾偈，即係做飛機餐嘅。跟住之後個主廚就同我哋講話係啊，因為上面個味蕾嘅關係，所以我哋加重幾多幾多咁樣。即係佢會講埋俾我哋聽咯。同埋有啲嘢係唔食得嘅喎。 系咩？咩嘢唔食得咧？ 原來佢哋唔會有一啲有魚骨嘅嘢俾你食嘅喎。 哦，今日避免你發生意外嘛。 係啦，跟住你食食下冇得近親。 你突然間作一作氣流成條骨近咗 兩邊。同埋有啲好濃味嗰啲，即係譬如蒜啊嗰啲，佢都唔會有嘅飛機餐，即係驚你口臭啊。 或者你嘅味道留喺個空間度嘛？ 留喺空間，跟住譬如你可能容易令到你有胃氣啊，咁嗰啲都未必會有 嘅。係，又或者嗰啲刺身啊、海鮮啊嗰啲都係咯，因為驚會肚痛啊。 咁一定 係啊，所以就。唔會有呢啲噶， 係，但你有冇見過啲好衰嘅客人咧？ 好衰 嘅乘客咧， 衰到點先？ 你自己有冇見過？ 我頭先第一次講就係話佢哋成日坐唔定啊，玩電話嗰啲咯，係啊，見過呢啲。 我覺得好嘈已經好衰咯。 仲有， 即係坐飛機如果嘈之巴閉，有啲因為你 有啲講嘢又大聲。 係啊，有啲可能佢真係成家一齊去旅行，咁我知道即係好難得嘅機會，咁但係即係成架機大家好攰，即係可能燈都熄埋啦，即係其實佢都係想你靜啫，俾啲休息時間，但可能他们成家人实在太兴奋了， 有得五六个人一起去那些多数都会吵一点。 你突然间讲起这个呢，我对上一次去泰国呢，我遇到有班人啊，真係嬲死啊！咁跟住，因為我哋搭嗰架係轉機嚟嘅，咁跟住即係只不過香港去泰國，泰國再去唔知亞聯遊定邊度咁樣噶。咁跟住咧，我哋就搭呢班機嘅時候，所以就唔呼嘅。跟住我後面嗰啲班大媽，本來要坐埋，即係三個人坐埋一個位，因為佢幫你安排埋 friend 嘅一齊坐噶嘛。 三個人坐埋一行， 係啊，坐埋一個位， 點啊接落？ 跟住之後咧，佢哋咧無啦啦咧上。上機見到真係好多吉位咧， 自己分散嚟坐啦。 分散嚟坐，咁因為其實你有安全嗰啲，因為人哋會對翻名。如果你有咩意外嘅時候，你走都唔知去邊，人哋唔知噶嘛。跟住仲要係點樣咧？佢就大聲講嘢。頭先 Kitty 話齋，跟住不停喺度嗌咯，就話：喂，呢度正啊，我可以打橫瞓咗一張台，即係三個位嗰啲咧。 大聲傾偈啦， 跟住係啦，仲要咧不停包住左右前後啦，跟住就繼續傾偈，跟住又喺度瞓啦，又晾只腳上去你嗰度啦。哇！全部黑人憎嘅嘢都做曬，跟住係連個空姐同佢講：你哋坐翻自己個位啦。咁同佢講，講咗幾次先至肯乖乖地坐去附近咯，或者收聲，或者著翻對鞋咯。 我覺得最為難嘅咧，就係即係空中服務員佢冇一個。即係好大嘅權力，令到你要即刻聽佢話。 其實冇㗎，係。 係啦，咁啊當然啦，佢可以話即係如果你好完全唔守規矩，佢可以即係趯你落機咁樣啦。但係即係好難會有呢個步驟咁啊！即係中間都有好多嘅糾纏喺度咯。如果你真係唔聽話嘅話， 所以我哋而家都講咗好多關於空姐嘅苦惱嘢啦。如果你係真空姐，或者你哋都見過 真空嘅姐， 又或者你都見過空姐或者空中少爷佢哋嘅辛苦之處嘅話，而家可以打電話上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清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 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我，谁敢再他爱我，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熟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纵坏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将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我，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爱的未尽的恋歌，来唱吧完美地下堕，我当然盼你接住我，结果可会碎落满星火，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厚望能吻你，以国家愿能破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写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啱啱听过系 DJ 嘅新歌，叫做《爱的美敦书》。好啦，翻翻嚟啦，直播室。 嗯， 有冇一啲唔捨得呢个主题系？ 哦，呢、這个制服， 因为着得你靓啊嘛， 唔 受到好多赞美啊，我呢难得。 唔係，我未睇曬，我問大家有冇唔捨得呢一系列。 我覺得如果我呢即今次呢個大獲好評咧，其實係咪啲便服都可以類似揾翻咁嘅 style？ 咁我覺得咁又係咪太過端莊咧？服務呢嚟講， 但佢著得好睇， 佢個職業又唔需要咁端莊喎。 同埋我講， 可能你著成咁咧就有拖拍啊，莫莉。你要想下轉啊！你諗下要轉下你個 look 啦。 即係呢個 style 啫，未必一定要咁斯文，著曬高踭鞋嘅。但可能你譬如上半身咁樣， 下邊襯對波鞋都得㗎。係 啦， 或者襯對ankle boot 咁又 OK。係 啦，即係可能加少少呢啲 accessories， 有啲頸巾啊、絲巾咁樣。 好啦，日日就戴住佢咯， 顯得你有啲 有啲個性 高貴。 日日就戴住佢，但係好熱喎，想嗰條頸。 靓最紧要啊，唔好理咁多嘢啦。 而家爱靓都要爱命噶。 OK， 喂，我想问下你哋啦，知唔知飞机系白色噶？ 系、哦， 大部分都。 是有啲黑色嘅，但係 有好多彩色添，但大部分都係白色機身嘅。 搞咁多嘢啩？ 唔係嗱，最簡單一定係散熱啦，係咪？係啦，散熱係好重要啦，落到嚟又可以減少嗰個冷氣嘅開支啦，係咪？又叫要環保啲啦。原來有一個最重要係你點解佢係白色咧？ 點解？ 因為咧好多時啲機舊咗咧，佢會賣俾其他公司或者賣俾人做私人飛機啊。咁變咗你係白色咧，淨係轉個 logo， 油咗個 logo 就慳好多錢。如果你成架機再油過咧，就好煩啦。 原來係咁。 係啊，所以大部分都係白色 咯。可以之後再加嘢上去啦。 你自己點加都易啲咯，你就係轉喺個翼嗰度個 logo 啫嘛，後尾嗰度。 應該咁講，原來都係淺作啩。 咁啊，梗係啦，你慳得就慳啦。你諗下成架機油過，你諗下要幾多錢？ 仲要花好多人工。 同埋白色係最平嘅油彩，其他色好貴㗎。 哎呀，我又唔知喎呢個油。 係喎。 係。 所以原來除咗係散熱，仲有其他原因。好多考量嘅 哦，又、哎、知多样嘢，仲有冇啊？仲有冇啊？ 吓，仲有啊？点解啲窗系弧形而唔系四方形咯？ 咦，系、啊， 知唔知点解啊？ 我唔知道，我就 系 知道 有实际用途噶，定系美观噶咋？ 唔系啊，唔系、美观噶，系话原来咧系有压力噶。如果你方形咧、 啊、 有压力压晒喺四只角嗰度，就好容易会裂、哦、会爆啦。你弧形咧就可以平均承受气个气压啦，咁、就安全好多啦。 我就知道起飞同降落嘅时候，佢一定要打开嗰、那个有块板噶嘛。 系啊，点解要打开个窗啊？ 我知道，因为我有好奇问过，就系话因为如果你睇到个飞机个机翼嗰度有啲咩事嘅时候，都可以即刻走去通知空中小姐， 或 者佢哋 出边出烟啊着火，你就要开窗睇到咯。因为系飞机就系起飞同降落嗰度系好重要嘅，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因为会好出好大件事，所以一定要。看得好清楚出面是咩事咯， 系喂，好好好好， 好多冷知识 啊， 系啊，喂，同埋佢哋问点解降落或者起飞嘅时候要伸直个椅背啊？ 伸直个 系咪关血液循环事啊？我都想知。 要你拱翻上嚟，唔可以瞓低噶嘛，张凳 系容易有意外或者 唔系 血液循环啊？ 唔系啊，其实系好简单噶，就系、因为当你瞓低咗之后，后边个空间已经好少啦。咁、坐喺度嗰啲乘客，如果有意外，会减少佢15秒嘅逃生时间，因为出唔到嚟。如果你伸直咗佢行到出嚟，你瞓低咗佢行唔到出嚟， 同埋咁样就公平啲啊！ 系啊， 即大家空间都一样。 即有意外嘅时候，佢逃生嘅机会大啲啊！当你瞓低咗佢，咪好难行出嚟咯。 系， 因为已经好窄啦嘛。 同埋瞓低嗰个都好难行出嚟。 系啊，你谂下，其实一班机，你谂下一班机，其实经济位占咗好大部分噶嘛。你唔系个个坐 business 同 first class 噶嘛？嗰度啊大把位你走啊，系咪？ 哦，原来咁。 所以如果咁讲嘅话，即系话我哋啲袋点解一定要摆咗上上面，或者摆喺个脚底都系咁嘅意思， 唔好阻住。 你同埋或者有氣流，你會彈上嚟撞到人啊嘛！啲袋，其實坐飛機係安全係做好重要啊嘛！我記得我好細個去坐飛機有一次，咁我就挨一挨後咗張凳啦。後邊嗰個女人咧，成日擁翻我張凳上嚟，咁但我望翻過去，佢自己挨後向後邊，咁我你挨得我唔挨得咩？咁嗰時我好細個嘅啫，啱啱中學。畢業都未畢業，咁不停係擁我，我一瞓低又擁我，瞓低又擁我，瞓低又擁我喎。你知我雖然咁細個啫嘛，我都唔係善男信女嘅。咁啊，令住明明同佢理論鬧過去，跟住揾空姐嚟評理咯。我話點解佢瞓得，我唔瞓得啊？係咯。 咁佢有冇話佢點解擁你？ 唔知佢一個係老人家嘅外國女人嚟㗎。係啊，咁唔知係咪咧恰我中國人啊？ 可能 我唔知又恰我細個咧，我唔知點解啊。佢就不停擁我喎，咁我咪火都嚟咯，係咯。咁就擰住面同佢理論咯。 不過有陣時又可能佢哋自己唔小心只腳翹腳踢到咧，就等於 佢 睇戲。 唔係啦，我一瞓低佢就擁我，一瞓低就擁我啦。係啊， 所以其實有好多朋友喺空中上面都應該遇到好多光怪陸離嘅事嘅。嗱，唔緊要。 我最怕嗰啲人真係只腳動喺你嗰度咧，又唔著鞋咧，伸咗喺你旁邊插咗喺度個廳嗰度啊。 係啊。我頭先我咪話嗰個人就係咁樣咯，所以俾空姐鬧到佢哋坐翻好咯。 我試過前面嗰個長頭髮女人啊，個頭髮一撥，哇，成扒頭髮甩攞塊面度啊！ 呢個我都有見過，我唔知點解嗰啲長頭髮嘅女人 好輕咁一撥。 咁向後撥噶嘛， 同埋係將意將嗰啲把頭髮咧晾喺個耳背後面 嘅喎，同埋你好輕好大，你一撥好長飛起噶嘛， 你遮住人哋個電視喎、 啊，係啊， 最奇怪就係就算扎咗馬尾，佢哋都咁嘈， 係啊，好唔知做乜嘢嘅點解，係 啦、 啊，我即刻捉佢哋，快啲個頭變成我個頭咁噶， 我隔離剪咗， 所以其實即係喺飛機咧一個咁多人嘅環境咧，即係大家都要一來互相忍讓啦，二來咧就係、是。即系互相都有嗰个同理心啦。 系啊，同埋空中服务员其实佢哋工作系好辛苦嘅，大家真系唔好乱咁去洗佢哋咯。 系啊，即系点人哋 咯。 系啊，同埋、啊啊、其实咧，即系任何佢哋叫嘅指示，尽量都一定要唔好话尽量，系一定要配合。 系、啊、 因为真系除咗系关乎所有人嘅安全，你自身嘅安全都系有关的。 系啊， 系所以 真系好惨啊！又要 keep 住个样子，仪容要靓、 啊， 又要去服侍你哋班人。 系啊， 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工作、 啊。尤其是啊，到而家都仲叫你托行李嗰啲咧，即系叫啲空姐托行李嗰啲咧，即系你要谂下，人哋都系一个女仔嚟噶，即系你个行李有几大件几重啊？ 你攞到上机喺屋企攞到去机场，咁、 啊、 你有几重啊？你点会托唔到上去啊？ 系啊，同埋、啊、就算系都好，你唔应该咯，因为呢一个系你自己的行李嚟噶嘛。 原来总之托行李唔系佢必然嘅职责嚟噶， 同埋、啊、代表了你咪寄仓咯，你自己行即系咪话赶时间啊？我唔知啦， 系啦，控诉乘客大会噶嘛。咁啊，希望大家即系下次再搭飞机嘅时候，对呢个行业嘅朋友仔都有尊重啦，亦都有體諒。 其实对咩行业都要尊重、啊。 都系嘅，同埋希望快啲可以飞翻啦，呢个系好多人嘅心愿。 系啊，包括系我哋。 系啊， 系啊。 系咁好啦，咁如果大家仲有一啲关于佢哋嘅说话想讲嘅话，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敏感时刻或者二台 Facebook 嗰度同我哋分享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条文晚上11:00刊宪，并同步在晚上11:00生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签署实施，港区国安法不具追诉力。交俾崔慧欣讲下港区国安法的主要内容。 政府夜晚11:00刊宪公布港区国安法即时生效。政府披露港区国安法有66条，分6章，涵盖总则、罪行和处罚、法律适用和程序等。当局说各级法院指定法官负责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除了涉及国家机密之外，审判也都应该公开进行，判决结果也都应该一律公开宣布。法治原则方面，政府说会涵盖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无罪推定、一事不二审，同埋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诸权利等，亦都不具追诉力。至于系乜嘢情况之下，港区国安公署驻港嘅国安公署可以就港区国安法规定嘅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政府话涉及3个情况，包括案件涉及外国或境外势力介入嘅复杂情况，香港特区管辖确有困难。出现特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港区国安法的严重情况，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当局亦都强调，指定法官是由行政长官经咨询港区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之后，由各级法院法官中作出指定。当局提到，除了在极少数特别情形下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之外，驻港国安公署将会负起监督、指导、协调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包括分析形势、分享信息等。当局又指，有关法例规定公署人员需要遵守全国性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接受国家监督机构监督，经费就由中央负责。当局重申，港区国安法的目的是防范、制止和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而警务处明天将会成立国家安全处，专职处理相关工作。至于由行政长官担任的主席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政府就说会尽快成立。 行政長官亦都應該就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年度報告。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多國亦都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英國首相約翰遜說會仔細研究法例有沒有抵觸中英聯合聲明。外相藍濤文敦促中方後退一步，尊重香港人民的權利，並履行對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義務，又重申將會全面評估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持有人的待遇。歐盟認為港區國安法可能嚴重損害香港高度自治，對司法獨立和法治產生不利影響，對此表示遺憾，已經向中方表達嚴重關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批評中國削弱香港的自治。南韓強調尊重中英聯合聲明，並認為根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受高度自治，並繼續維護穩定和發展是至關重要。日本就表示遺憾，認為一旦法例實行，將會有損國際對一國兩制的信賴，並且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產生重大影響。民阵发起七一游行被警方反对之后，提出上诉被驳回。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于未能举办游行致歉，质疑限聚令只是为防止市民反抗。警方在社交网站提醒，相关活动属于公安条例下未经批准的集结，任何人宣传或者参与其中都有机会违反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五年。進行相關活動亦有可能違反限聚令。警方說絕不容忍任何違法行為，呼籲市民不要參與任何未經批准集結和受禁的群組聚集。警方明天會在相關地點部署足夠警力，迅速果斷執法，市民應該注意自身安全。而在上訴未有結果之前，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聯同幾名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已經宣布明天會以個人名義發起遊行。民主黨明天會在多區擺設籌款街站，發起派發反對港區國安法的單張。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5,600點，升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074點，升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78，瑞士法郎0.947，加元1.361，人民幣7.066，英磅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3美元，賣出1,784.09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爆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朋友不嫌多，今晚吃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到呢有停牌嘅時間啦。咁上個禮拜呢我請咗我一個做二手車買賣嘅朋友 Juby 嘅。咁今個禮拜繼續有去，因為我有啲刁轉問題係未問嘅。不過俾兩位妹阿妹問咗先啦。你有咩想問再問 Juby 嘅呢繼續。 上次呢 Juby 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已經入咗行廿年啦、 啊。 其實你有冇遇過啲龍撩，即係嗰啲好唔係龍撩係浪禮客。 最浪禮你係咪問佢有冇出龍撩客、啊 可以兩樣都答 係啊！ 哦，好好先。 啊，最浪禮個客户係點咧？ 誒、最浪禮嗰啲唔記得㗎啦，唔記㗎啦。咁、如果你話提，多數都係買咗之後嘅。 嗯 嗯， 即係反而買之前就冇乜嘅。咁如果概括嚟講，有兩類客好得意嘅。有啲就買之前做足曬功夫預備，咁佢買就冇問題啦。啊，反而之後成交咗佢就放鬆曬嘅、即係冇乜嘢嘅。但有啲調翻轉咧，佢買就好疏爽。乜都 OK OK， 但買完啦，到成交中期咧，佢每日都打十個八個電話俾你問好多問題，係因為開始驚啊，亦都加身邊嘅朋友可能係嚇驚咗佢。 又側邊啲人咧喺度講是講非啦，有啲人又會 係啦，所以其實就大家都係勸大家唔使咁緊張。 係，咁唔係嘅，因為你買架車始終唔係話好平嘅事啊嘛、對普通人嚟講。你平極都幾萬蚊啦，係咪？唔通買幾千蚊嘅二手車你買啦？咁對大家嚟講都係一個大數目啊嘛，係咯。 平常心啲咯，你講兩個字咯，緣分咯。 係、我信嘅喎，你人同車都係有緣分嘅，我覺得係啊。 買啲咁貴嘅嘢咧，有冇嗰啲咩叫做冷靜期嗰啲噶？之前買保險嗰啲14日 暫時未有嘅。 車冇嘅係啦，即係買咗就係㗎啦。 新車咧，新車有冇㗎？ 新車都冇。 我都冇㗎。 新車新车甚至乎你订车，我都出现啲朋友去订新车，即系代理嗰啲啊，订咗嗰个期话攞车都俾唔到架车嚟。 系啊，喂，我都试过有朋友买新车，买完架新车落地第一日就坏啊，咁亦都讲彩数噶，你唔一定赖晒二手车，新车都会出事。 系啊，冇错。 我试过朋友买欧洲名牌车，第一日落街就要叫人拖车， 但呢啲有保养噶嘛，系嘛？多数新车 有 嘅， 新车有。 我早排啊睇新闻有讲，外国有个人就系买一架名牌车咧，又系新车嚟嘅，好似电车，跟住佢个底盘转弯，成个甩咗出嚟噶。跟住话原来好似话系整嘅时候咧，即系原厂整嘅时候，唔知冇 甩咗落嚟。 所以有阵时真系都讲彩数咯，系啊。等于你有阵时买咗嘢都会有次货，就咁啱得你嗰件系你唔好彩。 毕竟佢都装嵌人手有啲嘢系嘛，嗰个可能嗰个合着咗啊，输咗马仔啊，装得唔实咁咪系吧？ 咁其实你觉得咧 ，Juby 嗱，通常我觉得就建议咧，啲新牌嘅人咧就要买二手车好啲嘅，系咪咧？好多朋友都咁讲噶嘛，你新牌唔好揸新车啊咁。 呢个从你惊唔惊 high 花嘅车嘅角度睇就 系、 是， 惊噶，好惊噶。 因为你新车你 high 花，你嗰个肉尺程度啦，嗰、那个架车个折旧啦，维修系金好多嘛。咁但有時頭先講開個嘢又係喎，咁你二手車未必差原因咧，你買啲較新年份二手車咧，咁你話新車落地一日會壞，咁其實有一個中途嘅車主，佢用過，佢明聽過，即係可能好多好初步嘅嘢，佢幫你試咗，冇事喎，咁你揀啲比較新啲年份二手車就可能會安心啲咯。 但係嗱，我亦都聽過有陣時有啲人就話啊，你買架車嗰啲米錶咧，就咪行咗冇行咗咁多公里，有啲人會教咗噶嘛。 哦，係喎，都有聽過， 但係唔係話冇得教嘅咩？ 有 有得教， 有㗎。 如果你問我係即係唔多唔少，有啲都係嘅。 係咯，就呃你變咗縮減咗啲里數啦，好似冇行咗咁多公里咁噶嘛。 咁衰㗎原來。 有實有㗎，咁每個行業都有唔好嘅奸商。 係你講啦，咪調翻轉有時相對㗎，我哋收架車翻嚟。嗰、那個舊車主做咗手腳都有， 係 做咗啲咩手腳啊？ 咪就係、是、教個公里咯，個里數。 佢揾自己相熟車房幫佢教咗先，都有咯。佢都可能俾人揾笨嘅個阿 Jo。 盡量憑經驗咯，憑經驗去 check 去睇咯。 係係啊，但係咧，我想問阿 Juby 咧，其實你做咗咁多年啦，你見證咗好多年代唔同嘅車。我發覺以前啲車咧冇而家啲車咁多電腦。系咪而家啲车咧？一架车好多电脑，系咪从而坏咧？机会 你都好熟，非常之熟。以前啲车好简单， 因为我衰过无数次，我年纪够大啊！你明唔明？ 以前好简单嘅，而家确实系佢乜每一 part， 甚至乎有啲车多到一架车系超过十几个电脑嘅。 系咯。 咁有好处、哦， 好處係幫助咗咧去做維修嗰個師傅。點解咧？佢乜都 乜、哦、都插電腦就睇到。 係啦，咁以前啲反而啲師傅真係要靠經驗，佢、知道係咩事冇電腦會話到俾佢聽。咁、你話係好定唔好咧？其實有利有弊咯。咁、但係你唔可以翻轉頭 㗎。係，但係我試過啦，而家咪。唔使用插車匙噶嘛，通常撳掣噶嘛。我試過朋友借咗架車俾我，咁、我攞車嘅時候就冇熄車，咁我咪揸走咗啦。但係條車匙佢袋住，我揸走咗之後就撻唔到車啦，冇咗條車匙喺身邊度，即係撳唔到粒掣啦，只可以熄車咯。跟住佢就要山長水遠揾人嚟救我咯。 係咪行咗一陣啊？ 我行咗好遠、啊，係 咯，都行到一段路。 唔係啊，唔係啊，我係揸緊嘅架車，因為佢冇熄匙俾我。咁我咪跳咗上車，咁一路揸走去好遠地方，去咗新界。跟住我熄完車之後，等陣點走咧？ 我可以揸咁遠、啊？ 揸唔係我冇車匙揸翻架車啊！ 因為咧，其實咧講嗰樣嘢有好多人唔熟車，又或者我啲 P 牌真係 可能唔知啊。 而家啲車匙係唔使一定要插落， 唔使插車匙嘅，個車匙更新你先揸到車嘛。但我揸咗架車，條車匙喺佢度啊。 但係佢會著㗎、那個標板，即係話 key off 翻。 跟住我咪揸到好遠，跟住我咪唔會揸翻著架車咯。佢咪要嚟救翻我，攞條車匙嚟揸翻著架車咯。 係啦，只要你唔識佢咧，佢就一路行都得。 除非唔識架車咯，係啦，係咯。 啲智能車匙而家係好犀利。 啊，我有問題啊！突然之間諗到啊，因為上兩個禮拜有個同事咧發生咗一件慘劇啊，就係佢咧拍架車嘅公司啦，咁佢就喺車尾箱度搞啲嘢。咁總之攞完之後咧，咁佢就閂翻埋個車尾箱啦。但係佢連埋條車匙都擺咗入車尾箱喎，咁啊冚埋咗。咁跟住唔知點解咧，架車就鎖咗啦。咁佢就冇方法咧去打翻開架車啦。係咪真係冇方法嘅咧？我想問。 即係你嘅意思，佢嗰條 點解會無啦啦鎖咗咧？ 係 咯， 係咯， 咪有兩個可能嘅。如果佢冇黐線嘅情況下啦，架車啊，架車唔係個人冇黐線話咧。如果你淨係閂個尾箱咧 ，suppose 你嗰四隻門都開到噶嘛？ 係咯，係咯，係咯。 但係咧，佢有啲車嘅遙控咧係可以嗱，假若我架車已經鎖咗啦，我留咗嘢喺尾箱喎，我淨係用個遙控開個尾箱。 但係唔係耐咗，佢連自己四隻門都會反鎖埋嘅咩？ 唔係啊，我明阿 Juby 講咩啦？佢話有啲人嗰鎖咗車門，淨係撳個掣開尾箱到四道門冇開到啊。冇 unlock 到啊！ 系啊，佢可以淨係開個尾箱，咁佢揾完嘢啦，條匙留低一閂尾箱，佢就 automatic 會鎖翻。 鎖翻 係咯，咁變咗就唔得咯。 另外一個問題咧，係啦，會唔會耐咗佢就會 自動 全部鎖曬啲門？ 有啲車係。 其實以前你出街裝嗰啲外掛防盜咧係會嘅，咁但係如果原廠嘅車廠咧，其實係唔會嘅，除非佢鎖咗。我都試過，真係鎖咗。如果正常嘅情況咧，你開咗個門之後咧，車廠原裝嘅防盜咧係唔會自己 lock 翻嘅。外掛出街裝嘅防盜係有機會十零廿秒就會再 lock 翻。 哦，咁我嗰個朋友最後咧真係佢要翻屋企，即係搭的士翻屋企， 攞 條後備車匙。但係咧，我因為想幫佢咧，我就上網抄下，即係實香港仲應該唔止佢一個人發生啲咁嘅事啦。咁亦都有好多坊間嘅一啲傳聞，即係又話唔知點樣打電話向住個後備車匙啊咁樣。其實呢啲係咪可行嘅咧？ 唔係啊，而家啲新嗰只電車唔係話連咗你個手機嘅咩？ 電車T 字頭嗰個係嘅。 剛 才你講的方法呢，十幾二十年前我試過，就是用舊式，即是外置的防盜話，外置的防盜咁鎖咗點算呢？就打翻屋企啦，無線電話，屋企人就咁呢，係開到門嘅。 哦，但係隔幾遠㗎？ 唔關事，因為你電話佢係靠聲頻嘛。 哦， 個聲頻由個電話傳咗架車佢。但如果你話而家原廠嘅防盜得唔得咧？我未試過，我聽翻嚟試下先。 哦，即係你嗰係外置嘅就做到咯。 舊時其實好多時都係外置防盜噶嘛，啲舊車係冇原裝防盜。 冇原裝噶嘛，自己加噶嘛。 係真係成功嘅試過。 我聽到呢度咧，我已經覺得車已經原來先進到神奇到我直情呆咗。我想問下， 神奇嘅而家好新進，好先進噶啦。 係啊，最先進而家啲車係可以點啊？因為我有睇過其中一個就係話歐洲嘅名牌車啦，佢係話你可以喺電話撳定個冷氣掣架車。 係啊係啊，我睇過啊，睇過係 啊。 係 啊，即係我想問下，而家先進到係點嘅咧？ 架車唔會曬到好興，可以涼到架車。 有嘅。咁如果你話普遍咧，唔會係好遠啦，即係好多已經有啲外掛裝嘅功能咧，係可以遙控著車、著冷氣，已經有好耐㗎啦。但係 仲要好耐添。 但其實主要唔係 for 冷氣啊， 係放啲凍嘅地方著暖氣啊。 哦，咪驚撻唔著架車。 暖定架車，咁你又唔使咁辛苦咧，係咪？再勁啲就香港唔俾噶啦，就係嗰個自動駕駛啊。 哦 ，autopilot 自动泊车仲 自动泊车， 自动泊车香港唔得噶， 我唔敢咯， 香港唔， 我觉得香港太多高楼大厦可能唔准啦， 太窄啦啲位，香港 系 太窄啦，咁啊自动泊车有嘅，试过成功嘅，但系香港地太窄啦车位， 哦，咁但系 Juby 你做咗咁耐啦，其实你睇唔睇好香港呢个二手车市场咧？嗱，你入行二十年，由当初到而家系一路萎缩啊，定系一路有进展嘅咧？其实 啊，呢个问题好感慨， 系啊， 真系萎缩。 真係啊， 萎縮得都幾勁。 點解呢？因為其實啲人揸車點都會有買車， 成本高咗好多，例如租啦、人工啦，再加你 你哋佔地要好多地方。 係啦，周邊嘅嘢，例如頭先我哋講過啦，去執靚一架車，你都要車房啊、噴油啊，嗰啲成本高咗好多啦。咁科技發達啦，因為網上咁就變咗嗰個利潤就細咗，因為你越通透就越細噶啦，咁又唔係話啱啱人嘅， 因為太多比較嘛， 係啦，就要打競爭， 你個 profit margin 會細， 係冇錯，個 margin 細好好多添。咁但係你話將來展望咧，咁如果假使有一日啊，真係可能為中港兩地車係共行，即係好似日本咁啫嘛，左右睇都係咁行噶啦。如果共行嘅話，可能會又會好翻好多。 可能市場會多翻。 因為畢竟都唔係好實用啊，香港喺車嚟講。但係而家呢十年八年好咗，因為好多人可能住屋北移咗去新界，咁就平咗。租或者平咗買樓就養部車咯，都係 因為住得遠就需要車去代步。 係， 因為香港車唔同外國咁地方咁大，一個必需品，冇車就生存唔到嘛。係咯。 但我都覺得其實都好多人揸車， 好多。其實香港咁細嘅地方，好多揸好多人揸車，同埋好多靚車添。 好似話係曾經試過有一年係香港係全世界最多名車嘅地方啊，係嘛？ 我唔知 道，我記得好似係試過一年好多。 但香港真係好勁嘅香港。而家出街可能你見到嗰啲名貴跑車都多到好緊要，多過巴士咁啫。 係咯，咁但係而家嗰啲咁啊電車咪政府有補貼嘅，咁好多人咪會買依啲車嘅。咁對你哋依啲二手車市場其實係咪一個好大嘅影響咧？都 都唔係嘅，因為佢電車都會變二手噶嘛， 係 都會流入二手市場噶嘛。 係 咁，但係電車政府即係政府就覺得有啲敏感嗰個。那個配套差電未係好足夠， 係 真係 係我見到有啲係求其一個插蘇就好慢差噶， 同我聽過話排隊排勁耐先到你插， 有快差同慢差噶， 排隊嬲死你噶，佢插滿佢唔走你就排插唔到噶啦。 咁頭先都有講政府個補貼計劃，其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咩嚟嘅？點樣先有呢個補貼計劃？ 政府個補貼計劃內容就係咧粗略咁講啦，如果你擁有咗一架車個年資大概係我唔記得幾耐啦，睇翻資料啦，即係一至兩年係擁有你名下嘅，咁當中咧要確保有某幾個月要有牌費嘅，就唔係就咁擺喺度，咁你可以攞呢架車去換一架全新嘅 電 車， 即係買架電車嘅時候幫你收翻架車， 係啦，就一個扣税嘅優惠嚟俾翻你，咁你架舊車就要攞去劏咗佢噶啦。 佢會幫你劏咗佢 啊？唔係，佢沒收咗你嗰個牌保，牌保啫，即係嗰個汽車嗰個登記文件。咁嗰架車個原物咧，就俾翻你攞去劏嘅，咁都劏到錢嘅。 係，我個朋友咪就係咯，佢架車都係貴車嚟嘅，咁佢就訂咗個電車，就要九月先到。咁而家佢架車咧又撞咗啦，冷氣又壞咗，佢都唔整啦。佢話唔知可以扣翻幾多十萬蚊咁樣嘅。 係啊，冇錯冇錯。 如果十萬蚊， 即係喺個車價度扣翻，你都要俾錢嘅。 因為多 架電車唔平嘅，我想話俾你聽。 係咁啊，係咯。 多嘅原因因為政府打嘅税金係好重嘅香港地。其實係個隧道俾翻平俾你。 咁但係去到呢度啦，我真係想買 Juby。如果真係要買二手車嘅朋友，第一即係、就是、真係去睇車嘅時候，最應該注意係啲乜嘢呢？ 緣分啦，都係。 即係譬如我要睇首先他車順唔順暢，踩油順唔順暢，定 你都會試揸。 係啦，即係我應該要留意啲乜嘢呢？即係我哋呢啲真係好， 或者啲車有冇撞過嗱？我哋第一樣一定唔識睇， 同埋朝頭早睇車嘅嘢， 啲人梗話冇撞過㗎，係 咯。 其實原來可能補過油又揼過，大家都唔知嘅。 問得好即係你問嘅話係意義唔大嘅，都係你咪揾第三者同你驗車咯，即係認真啲講。 唔係好老實講，因為唔係我唔係話你，即係有啲不良嘅，佢哋最容易出股話呃我哋啲消費者會係點做咧？ 好难 你怕不怕被人寻仇啊 都冇嘅大部分都是好公正好均真。 我知道但一般会做嗰啲通常会呃我哋啲咩呢 其实、真係唔係呃嘅即係只不过你话个车会坏譬如曾经有修补过各样、你唔排除嘅因为始终都是二手车嘛係咪咁但係你话佢喂全心去到呃你呢咁唔會好實在存在咯，但係你話喂架車會唔會真係有撞過性啊？咁你問佢，佢唔答真你，最終你都係自己譬如揾車嘅師傅去求證、去驗、去 check 啦，係咯，因為可能佢都唔知噶， 係佢可能都俾人呃㗎， 可能係啦。如果佢應承俾你驗，咁其實佢都好均真啦， 係咯，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啦，樓有得驗空宅啫，車點樣？車係咪空車？ 撞過 呢個真係好大鑊。 仲有咩合體車嘛？好似話係咪嗰啲叫做？ 你嗱，第一個問題啦，空車即係死個人啦，咁 或者撞個人真係唔知噶嘛，扭你都唔車到喎。 死個人，如果即係講笑咁講啦，佢撞死人或者撞車死，咁你都驗到架車有冇碰撞過啊？ 係啊。 咁如果佢喺入邊死，你驗唔到喎。係 啊，驗唔到啊，係啊。 咁其實香港你係真係冇得 check 嘅。 係咯，真係冇得 check。佢換咗個車牌，你已經唔知啦。 我真係從來冇諗過有呢樣嘢，點解？ 我有朋友同我講過話，你最近如果睇報紙見過有啲乜嘢意外咧，你留意嗰架車啊，你盡量最近唔好買。 唔好買翻嗰本車，佢遲啲流嚟流去，最後可能流咗去你度㗎都。 但係冇計啊，因為 你就係你㗎啦。 黐線，吹過你把口啊！ 係你就係你㗎啦，跟住夜晚有嘢揾你啊。 嗱呢一樣嘢就話 check 唔到啦，但係會唔會話譬如有頭先我所講啲咩合體車，即係有人真係撞過，跟住即係斷開咗佢，冚翻埋當一架車咁樣， 咁咪 點睇？ 咁咪即係等於撞咗咯。咁你基本上驗車就已經驗到㗎啦。 其實你車房幫你 check 就睇到㗎啦，有冇撞過？ 或者第三者嗰啲驗車公司咯，係啦。 嗱、咁我又想問啦，頭先都講，如果我真係去車行度買車，又或者我真係買咗二手車，我正常程序係點？即係譬如我 check 過啦，好，我 OK。我要買啦，咁譬如我當我同叻叻買或者我同 Juby 買啦，咁我係要準備啲乜嘢啊？咁之後又去運輸署又做啲乜嘢啊？咁成個程序係點嘅咧？ 嗱，正式嘅程序賣車睇好傾啱呢啲就正常啦。咁、你正式由 A 君轉架車俾你，咁你咪要預備你自己嘅保險啦。咁去運輸署途中要預備，如果你本人去就簡單啲嘅，帶個保險副本，帶個地址證明， 填方 去填方。擺低嗰個註名費，咁就基本上排完隊搞掂㗎啦。咁、中途嘅可能舊車主會選擇有啲靚 number 留翻起啊，或者你新車主有個靚 number 想套翻落去啊，咁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係啦。咁如果車行賣仲簡單添，基本上你俾錢得㗎啦。 車行會幫你做曬， 做曬㗎啦， 係啦。其實佢哋會幫你做曬好多好多嘢㗎啦。咁我又想問啦，即係有時啲靚車牌咧，你自己梗係要留翻㗎嘛。但譬如我留咗一年之後，我唔再套，係咪可以再留多年㗎？ 有啲小方法嘅。 係啊，係唔係唔俾你不停每年咁留？ 其實政府就唔建議你做呢啲汽車車牌買賣嘅，即係但係都有方法做到嘅。咁、咁你唔買車啫，咁你可以坊間有好多。即係車牌公司會幫你將個嗰、個牌簿轉落你名，你放上去，再攞翻出嚟，咪又可以攤多一年咯。 咁、但係如果上會又點咧？買車有時二手車都會上會， 誒上會啊！ 上會借錢買車公車啊，真係 唔知嘛？ 係咯， 呢排嘛， 我希望你以後都唔使公車，一筆過俾。 哦，即系公车就在上 会系啊！我发觉上车会易过去借钱嘅，唔知点解。 因为你毕竟系有抵押贷款嘛。 哦，咁系架车。 佢揸住你嗰个汽车文件个牌簿啊嘛。 个牌簿一路摆喺度嘅，供完先俾翻我嘅。 好似头先咁讲咯，你车行买当然车行。 我帮你买架车，啱啱先收翻个牌簿就早两个月。 恭喜晒，恭喜晒。咁如果你私人买卖嘅，就可能手续繁复啲咯。其实个情况可能同你。买楼差唔多，如果你私人去，我哋叫做跑银行啊，跑财务公司咁，你咪会繁复啲咯。咁车行就会可能会，就算你唔喺车行买，其实都可以揾车行帮你代办上会都得嘅。 哦，咁大家就系、是、买车咧，就要睇下自己供唔供得起啦，最紧要系咯。咁啊，莫莉有冇谂住供车啊？ 冇，我要买二手车，我惊我刮花。 二手车都可以供噶， 救命啊！ Kitty， 我哋点解有咁嘅拍档啊？ 今日 thank you 晒 Juby，Juby， 我俾你个电话佢，系慢慢倾。 系啊，你两个拜多谢晒 Juby 啊 ！Thank you，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拜拜。 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厌东京铁塔，冒着浪找百慕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了极低气压，无畏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 就嚟系今晚上12点钟啦，听紧有罗力威嘅《旅行娃娃》，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Bye.